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，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，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，家叙家议。 您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家叙家议，我是孙畅。最近工信部开始整治开屏广告了，不再允许全屏触发跳转和带有诱导性质的内容。我们先来给您解释一下这个开屏广告啊，就是打开任何客户端呢，最开始呈现的内容，原本三五秒的这广告就消失了，有的还带着一个按钮显示跳过，手机就能够进入正常的程序模式，不耽误消费者的使用。因为手机启动相应程序需要几秒钟，最开始开屏广告是站在废物利用的角度上开发的。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啊，开屏广告它嵌入了一个摇一摇功能，不是大幅度的摇晃，哪怕您这个手就是轻微的抖一下，这手机就跳转到了另一个 APP 上。不管您是想娱乐呀，还是想工作，这都打乱了节奏。据我自己的使用经历，很多知名的客户端都有此类现象。那它合理吗？显然不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，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。广告法、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也规定了，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，不得影响用户正常的使用网络。消费者有权拒绝广告推送，经营者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拒绝广告的便捷途径。以上是法律方面。从用户的使用感受和情绪来说呢，开屏摇一摇不仅是打乱节奏、耽误事儿那么简单。以我个人的使用经历，发现某个 APP 开机它是摇一摇的，我就不敢拿手机，我得把它放在水平的桌子上，点开之后就躲它远远的，等这个广告平稳的过渡。哎，又不敢长时间的不离手机，避免它屏幕自动锁定了，就恰到好处的那个点儿再拿起手机，感觉就跟电影里的台词一样，这哪里是手机，这明明是手雷。最让人诟病的是这种摇一摇广告呢，没有关闭的按钮，手上轻微摇晃就只能无可奈何的等它跳转。前两天我看有攻略说，人们可以在安卓系统当中关闭手机中的陀螺仪传感器，在版本号的按钮上要点击7次进入一个开发者页面，然后再进行一番很复杂的操作。我们就算一般的使用者是不怕麻烦的，能够根据步骤关闭陀螺仪传感器，可是有多少人敢于同时放弃了手机的地图、导航、骑行等等其他方面的控制功能呢？我之砒霜，彼之蜜糖。在用户任人宰割的时候，经由摇一摇跳转带来的流量的这些商家，还有就是这类广告的开发者，我想他们肯定是很高兴了。必须得承认，这一定是带引号的人才开发出来的。还有网友提醒这类人才，如意到头须转身呐。 我对这个发布广告，尤其是没有正能量的广告、无正规的广告，我特别反感他们，你知道，都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。 广告到底是让人喜欢呢，还是让人反感呢？ 像这一些某宝啊、某东啊，都不用做这种开屏广告，本身大家就都知道这是一个购物平台，那直接上里头一搜就方便了，非得出一个开屏广告，这个看起来是真的挺麻烦呀。这个就应该管理他们一下。 做生意有广告是必然的，有些事情得有一个度，广告要是做的招人烦的这个程度，恐怕就事与愿违了。 工信部是应该好好整顿这些广告，有些平台它提供的那些广告，你想关闭反而倒点进去了。手机的一些个平台的 APP 上的广告也是这样，上面写着跳过广告，你一点那跳反而倒进去了，不知道他那个是怎么监管的。 平台也好，商家也好，好好的从这个消费者的那个心里去考虑一下。 你以为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？今年七月，工信部对弹窗广告进行过集中的整顿，估计呢整顿效果不错，商家发现开屏广告的引流动能有所下降，所以就想出了摇一摇跳转的办法。这也提示相关职能部门到了二次调查的时刻了，他们不仅打了擦边球，还给擦边球穿个马甲。当下急需监管前移，注意加强对 APP 广告规范投放的监测，有效阻止变相违规和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。我们也呼吁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规范整治，防止小问题滋生大矛盾。一个信息社会少不了广告，它是最大、最快、最广泛的传递媒介，能够促进消费，也能建立产需双方的联系。开屏广告的优势很明显，在每个用户启动应用程序的时候都能做一番强制的展示。然而强制观看的基础上，您在强制点开和浏览，这样的广告做的也未免太霸道了。我认为广告要做就得做得大方，做得意气风发，昂首阔步，靠大家摇晃换自己的流量。如果是小厂做此类广告，越发落下苟且的印象，而大厂又的确是失了身份，手法欠佳，这不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大脑想出来的好办法，也未必会增强用户对品牌的好感度，您说是不是呢？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嘉许嘉义，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，搜索嘉许嘉义，您还能听到更多的新闻评论。我是孙畅，再见。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静静地抱在一起，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，时间好像跟他们没关系。是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心情，难道这就是爱情？啦啦啦，始终没有受伤玩具。是什么样的情绪，什么样的情绪，难道这就是爱情？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让人又哭又笑，多么不必，让人飞翔，让人坠落谷底。这就是爱情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我想这就是爱情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。我想这就是爱情，啦啦啦啦。我想这就是爱情。蹦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蹦蹦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静静地抱在一起，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，时间好像是什么样的心情，什么样的心情，难道这就是爱情？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 蹦蹦蹦。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脸上没有表情，路灯一盏一盏的熄灭，他